好，继续我塔差呢轮 FGO 2022回顾，咁而家就讲活动啦。 本来就应该系搭呢个情人节噶啦，咁但系啱啱正因为通古斯之后就呢个尼罗尼斯事件。 萊尼斯事件簿 sorry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為什麼經常說錯。萊尼斯事件簿的復刻，本來復刻就沒什麼好說的了，但是問題是三連城非常有誠意地去加了一段藝典的劇情，所以我怎樣我都想說一 說。三連城這個呢，其實我覺得它是有一點叫補償，因為當初寫萊尼斯事件簿呢，它其實是有一點叫做什麼，很多東西就住不捨得，因為那時它事件簿出的時候呢，他本章的萊尼斯劇情又未，他本章的二世事件簿又未完，跟住FGO 個佢又去到中度，結果就好多地方佢唔可以放手寫啊，結果就綁手綁腳，好啦，去到而家佢咧，佢放手寫啦，咁 figure 我 同埋動畫嗰度又出埋啦， 係啦，出埋啦，咁佢 大家都知道有 figure 嘅存在啦， 同埋已經有咗第一，同埋就係蘑菇都出咗佢第一個 presenter 啦， 係啦。最慘是蘑菇出完第一個 pretender 之後，跟住嗰一個通古斯嗰個活動係大家幾咁慘烈，我相信即係有玩過嘅人都知道啦嚇。 咁都鬧咗好耐啦。 係啦，咁啊就係一咁有呢個通古斯之後，咁就係出呢個復刻呢段藝段，我真係覺得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一個救贖咯，好故事嘅救贖。 寫得好，三連城好好，佢三連城係FGO 劇本陣裏面最好其中幾最好嗰兩個嚟噶啦。 冇錯， 因為一係咧寫得好，但係好拉頭期嗰個星空；一係咧就係寫得好寫得長，但係一個咧都唔知點算嘅蘑菇。至於咧東出埋英仔就各有各問題。 東出的問題我們講了啦，英井的問題 更加 多，不 想再 講啦。復述啦，反正之後一定會鬧佢噶啦，唔使擔心大家。 陣間仲今放，因為冇法就係佢多嗰班人啫嘛。係。咁今咧，佢寫 Africa 嗰段寫得好，即係佢補翻好多我想要嘢，同埋 Africa 同埋雖然話就純粹叫做咩，等 Africa 有個叫做出場嘅機會，即係叫做出場機會，但係點都好過之前嗰啲復刻版加新角色咁，純粹加兩句嘢算數啊，算好有即係超有誠意咯。 真的超有誠意，他和他補回尼羅斯事件簿那個 boss 他們背後的一些東西咯，啊，所以是真的很正，很開心，很喜歡。不過我彩池，不過他那時抽我不知兩單我都抽不到，反而是之後才拉到出來咯。但是沒什麼所謂的，因為其實那個角色我都覺得 OK， 即以四星角來說我都覺得 OK 的。 我純粹就係咩？因為當 Africa 出咗時候，我已經中意啦呢角色啦，就係女，有幾個人嘅角色咁啊抽咗御姐。 但 係 嗰個零三。 算啦，唔好挑剔噶啦。 唔緊要，我永遠我都係用零二嘅啫，唔緊要嚟嘅。 咁出完之後咧，咁你事件簿之後就係、 是、事件 就係、是、阿、巴姐啦，巴捷特啦。情人節係情人節就 OK 嘅，其實情節每年估一都差唔多嗰啲嘢嚟嘅。咁又繼續 上年我哋非常之卡年之後， 今年正常咯，因為卡年嗰個太過趣味，今年嗰個就普通嘅製作，反而覺得冇乜趣味咯。同埋就係又毫不意外地勝卷咯， 好普通咯。 但巴姐就真係好超一個好花式攻略嘅花式攻略專用角色，即係光劍嗰個玩法咧。 那個反擊 好惡，但係佢就算點惡都好，佢唔可以打曬一條血，只咬最多只一嘅啫。 唔係，佢如果唔係 break 嘅話，就打得曬嘅。break 佢一定留一嘅。 係啊，所以呢個就變成咗係你睇佢好多人喺網上咧攞佢嚟打啊 OLT 咧，就靠佢就佢光劍啫嘛。因為攻劇實太暴力啦，去到一個嚟黐線嘅程度嚟嘅，差唔多就係只要你唔係 break 嘅話咧，佢真係可以同你。一槍落扣一二百萬同佢扣全部扣曬，冇一家庭作下，好離譜，不過抽唔到佢啦。 可惜就真係比較平淡咯。我係愛福袋抽到佢嘅。 哦， 係啦，即係我自己本陣就福袋抽，我本陣就福袋抽到，小將就當時就都直接抽到。 我就喺前幾日情人節佢又復刻嗰時候，我想抽佢但失敗咗。 哦， 雖然冇當然啦，冇俾錢嘅，冇貨金，純粹靠草石啫， 冇乜所謂。 跟住咧就係其實我評價幾高嘅，呢個係我睇人覺得評價幾高嘅就係15個眼鏡， 八成半凍。有啲似之前，因為八成半凍好中意咁樣嘅，就係佢嘅玩法咧，唔係喺遊戲系統上面玩，而係靠文字玩。有啲市民推理遊戲靠腦筋嘅，即係嚟話佢嘅八成八眼鏡之間嗰啲遊戲有啲戰略啦，互相大家三方面分嗰啲攻略啊，互相攻防戰嗰啲咧。但係即係鬥智鬥力嗰啲幾好睇，寫得應該都會中出，我覺得似中出嘅。同埋今次又真係 第一次有啲即係有個新嘅 NPC 男角啦，男角 係啦，就叫 Michael。咁就但其實大家估到一定係新角色嘅，因為白晴如果你唔係白晴，你冇乜理由突然識個唔會實裝嘅 NPC， 仲有咁重要角色。咁打預約幾隻狗後嚟知咗佢軍事坦升十一世啦，咁嗰只 OK 啦，依度就係因為我又睇劇情多，我哋玩嘅。好啦， 咁就復刻咗好耐冇出嘅 Consola 啦，有兩套靈衣，sorry 唔係泳衣係靈衣，係啦，咁啊另外就出咗一扎眼鏡啦，最令人噴飯係亞洲娜嗰個反光墨鏡咯，其實都冇咩好講，因為都基本上同白晴都冇乜關係噶啦。 唔緊要嘅，反正純粹係因為最緊要就係唔使錢啊嘛，唔使錢冇問題嘅。從來靈醫只要你唔需要我花錢抽嘅話，就隨你開心，算好噶啦。要出新歌就快頭痕，跟住咧就係一就好耐，又係今年第一次2022年嘅第一個擦傷，從者宇宙杯，從者宇宙多修斯對尼古拉斯拉尼古拉特斯拉，依咁嘅超高難度就唔講啦，反正都係擦傷再擦傷嘅啫。 嗱、那個故事無聊到我唔知自己。 唔係，主要從來唔理故事嘅，純粹就咩睇下你點樣諗辦法。 唔係，起碼俾我笑下都好啊。 排個90++嘅擦傷陣容，跟住擦到你頂擦到你嘔為止。水怪島咧，我佢玩法幾過癮，但係故事一般。 我自己覺得 OK 嘅故事， 一般咯。但係佢就真係嗰種回復喺當年咧，一開始嗰個嘅榮活嗰個賽建築遊戲咯。 好玩啦、啊，我覺得嗰個玩到嗰、那個 好玩。 唔係，而且你中途你揀嗰啲，佢哋都幾神經病下嘅。 黐下線有咗嘢係，好有趣味。 最重要就係、是、唔係當然啦，今次都係有新活動過。其實活動過，你問我咁啊 OK 咯，都 cute 嘅。咁佢之後嗰啲擦傷，即係你話有陣時嗰啲擦活動嗰啲，佢都有用嘅。係啦，咁最重要就係、是、摩根喺呢個活動入邊出場啦，做佢即係繼呢個我哋以前呢個閃閃多啦之後，而家就變咗我哋新嘅摩根多啦咯。 同埋喺 其實我覺得佢入邊啲角色都好多，即係佢入邊嗰啲，即係佢通常佢活動入邊會有幾個嗰啲主線角色噶嘛。咁我覺得都 OK 嘅，尤其是阿Lily 樹同呢個嗰隻 Con。 係嗰隻 Con 又當大家俾2.6嗰啲妖精已經叫做咩啊？對妖精心冇信心，嗰隻 Con 令我覺得啲劇場嘅造型都仲係可愛嘅。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連摩根女王，因為一開始咪佢哋咪一紮角色出，跟住喵喵話阿 Master 叫我啦，我要去幫手啊！跟住摩根好唔開心噶嘛，但係跟住佢遇到阿 Con， 跟住就好治癒。佢點即係佢原其實一直都喺背後噶，主角佢哋冇見過佢，但係點解摩根會出嚟？就係因為佢發覺，喂你哋煩住我，我冇得冇阿 Con。 幾好嘅，依樣我唔係遺憾就係難得揾咗南央美，跟住配個正太，有冇搞錯啊？ 唔係啊，幾好啊！ 不過算啦，唔使抽嘅，唔抽我冇嘢，我抽唔到阿輝晶姐妹咯。依個好冷門，因為越南嘅英雄越南英雄人物咧，完全又係我哋完全唔識嘅。 唔係，同埋佢個結局我都覺得叫收得靚咯。 OK 咯。好咯，即系我又唔系太深印象，但系 O K 嘅呢个。跟住咧就系、是、有 Leo 嘅连续活剧神话啦，就系、是五星巴扬， 劇情好電波，今次我而家電波咗。 我幾乎玩唔完啊！我連個本將都幾乎玩唔完，我有抽到個角色嘅，但我幾乎係玩唔完咯。 電波， 我完全唔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嘢咯。 好電波啊！佢成個時，我唔好消化到佢想講乜嘢，叫做玩完，即係叫做玩咗完咯。同埋唔小心，唔係刻意嘅，唔小心抽到五星巴陽，抽到五星巴陽咯。再加 我唔係特登抽五星巴陽噶，我其實係想抽嗰個四星。我其實想抽嗰個四星術咋，係抽四星術嗰陣唔小心佢彈咗出嚟啊！唔係啊，因為其實佢一星巴陽，佢一星巴陽送噶嘛，當年佢故事我 OK 中意，所以其實我都有少少期待。但係佢今次出嚟真係我真係唔知佢做乜嘢咯。 太電波啊！因為之前嗰個一星嗰個巴陽嗰個古仔咧，反而仲簡單啲，正正常常。依個我覺得太電波。雖然呢有啲嘢， 好夾硬嚟咯，好夾硬嚟，好情緒勒索咯，好有情緒勒索 feel 咯，所以我好唔中意，我唔係好中意個故事咯，好夾硬咁磨好咗， 嗯，跟住咧就係、是、聖杯戰線 呢、這個 Moon Cell， 以前嘅 B 速戰術用唔到，但係都係咁，但係都係單係機單係天下咯，B 用 B 速啦。 啊 梵高啦， 系咯，巴塞道啦， 巴塞道咯。 我哋发觉哇，原来巴塞道咁好用。 当年 B 叔啫嘛，就系、是、总之就咩，一开始派出去开个回避，跟住又拖时间拖。 唔系开回避啊，装礼装啦，梗系。 唔系咁佢唔系咁佢唔系开回避挨咗弯先，然后礼装嘅话，因为从埋将一你只要拖够时间佢嘅话咧，佢技能拉佢又开回避啊嘛。所以又先黑人憎啊嘛！呢個聖杯戰線嗰、那個阿 B 叔咁黑人憎嘅地方就係呢樣嘢啊嘛！ 阿巴塞陀佢係新都係一個新一代嘅 聖杯戰線專用中國 聖杯戰線 專用國， 因為佢可以回血啊嘛！佢可以自己回血，跟住又有 MP 技，屈到咧！O K 嘅，咁我覺得又即係起碼即係唔好下下都淨係 B 叔咯。 唔係，因為狂積太，因為喺呢個系統裏面咧，狂積同埋狂積太惡啦，狂積。 嗯。 或一係狂積，一係就係阿梵谷。 嗯。 梵谷嗰個技能咧，又係一開咗之後，一上咗之後，佢係黐下線嘅。 嗯。同埋今次玩下啲，玩下少少彩蛋咯。 嗯。 冇啦，因為我自己都冇乜點玩，我就係玩咗前段啫嘛。 嗱，跟住咧，然後咧，南明公章白犬傳咧， 九九 抽唔到，我係九九可愛，同埋我抽唔到馬琴，雖然馬琴係我中意類型，但係抽唔到佢。 重點係九九， 係啦，你中九九就好正嘅， 係， 同埋都又係我 其實啲故事都係好嗰一類啊， 嗰類啦，一唔好唔玩。 但係今次就可以即係叫啲九九去出差。 用攞件嘢去換，跟住換件嘢翻嚟。 係啊， 我中意就嘢要收得好彩好嘅，依、這個我又唔否認嘅。OK 啦，依、這個古仔都。然後就係、是、雖然角色能力好強，但劇情就好微妙嘅榮冠啊，今年。 啊，真係肯九成九係英正光，我講過啦，我第一定會鬧英正光，你放心。 嗱，先講角色先。今次角色咧，我因為佢知嗱吉啦，喺 今年有四個五星角色。 同埋今次有咩咧？萬眾期待唔過分嘅，阿貓姬出場啦，周年國實裝。但係貓姬係紅寶具，有啲微妙用法，我覺得暫時唔係好覺得佢暫時未揾到佢發揮空間機會咯。阿貓姬， 咁但係好大都係呢個 MP 一百自充。 但係重點就係、是、我之後出嚟嗰個係咩咧？女梅林啊嘛。哎，回嚟太好用啦，大佬！ 唔系啊，貓姬佢如果一开宝具嘅话，佢就自动呢个三魔放都会有加成啊嘛。同埋佢有加成之余，佢一个技能佢可以，如果喺佢有一个佢嗰个技佢嗰个状态，我唔记得叫 exactly 嗰个名，但佢总之佢喺嗰个状态之下，佢开技能就可以补埋其他角色 MP 嘛。 但系三回合咯。喺嗰個空間， 係咁你開一次寶，咁你開一次寶具，咁嗰個回合咪繼續拖落去噶啦。 咁係。 啱啱先啊？ 咁就貓姬暫時未用得著，我未用得著啦，唔敢話佢唔好用啦，我未用得著啦。 女媒人仲有好多啦，因為佢根本藍莓林嘅藍卡版，咁你用我咁你攞嚟藍卡嘅話，你冇人唔用女媒林嘅。 啊冇，不過我本帳抽唔到，我咪唔緊要，小帳抽到。O、OK、K 好用，系真系 O K 好用。 唔系，如果你术呆嘅话咧，你一定靠佢嘅。佢用，因为佢补足咗术呆嗰个宝具，宝具咧， 蓝金补 H P 嘛， 系啊，补 H P 啊嘛， 嗯，同埋星星咯， 系啊，星星啊嘛， 嗯， 叫佢至咗就咩啊？ 重点同埋就系佢个第二个技能，佢有得加一个 over charge 嘛， 嗯， 咁如果个 over charge 其实都几救到命嘅，有阵时都，嗯、 我又变咗就咩咧？三个蓝级宝就轮流用啦，就术外一定主打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之下搭阿司徒或者搭吕梅林， 嗯， 因应情况换。 冇啊，因为你加 M P， 你加要加 M P 多，你一定系阿术傻噶啦。 如果你要补血池，好似你咪靠咪司徒咯。 系，同埋阿吕梅林，佢今次直接上埋泳装啦，大家唔使烦。 唔使烦，佢系泳装嚟嘅。 系啊。但係佢冇乜搞作咯，我呢個我有少少失望。 泳裝活動佢完全冇乜氣氛可言嘅，其實係。 我咪負責喺後邊飄下飄下咯。 係飄下飄下啫嘛。係 啊。 今次就唔使立問㗎啦，我講真就係當我一睇見嗰個角色表，我知道一定係阿英影光嘅。而泳裝 CBA 應該叫 RBA 啦 ，Lula 八。 你叫。 Lula RBA。 呢、這個即係據稱係呢個新一代藍卡全體寶具嘅霸王伊吹童子。 哇！勁到 巴沙卡， 勁到白啦！ 抽我抽到嘅，雖然得保一，但係唔係如果你話真係怎用咁係 OK 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個我真係頂佢唔順咯。 勁到犯規，因為我係唔知乜抽保二嘅。勁到係離殺，我覺得係用因為佢之後咧搞咗我封印曬所有嘅藍封印咗水著武藏啦。 基本上喺佢出現之後，其他所有嘅藍柯就都可以收得埋噶啦。我淨係抽到寶一。咁啊，基本上我就冇乜點用，因為不過我冇乜點用係因為我頂唔順佢個樣子，主要係因為我頂唔順。喂，但係佢啲技能真係我真係覺得嚟曬大寶啦！佢有50 MP 加啦，跟住佢自己本身又有特工啦， 嗯、 最惡嘅技能可以減 CD。即係話佢雖然全部技能本身都係六，但係因為佢嗰個減 CD 技，變咗佢係實質上嘅佢即係通常大家都係嗰啲 MP 技， 嗯、 即係自充 MP 五十，佢都係 CD 六噶嘛，佢、 嗯、 就變咗係 CD 五咯。 哇！惡到爆炸！我用同埋就係佢嘅 MP 都夠高啊。係 啊，佢 MP 率唔係高㗎，佢打跛咗只腳，跟住再。同你加翻個MP 率增加噶咋？ 嗯，我就用咗佢之後，我一路靠佢加雙術外咧，差唔多叫八成嘅周回卡全部靠佢刷噶。 唉，佢仲有地特工啊，真係頂你個肺！ 黐牙線，惡到犯規。 哇！你諗下嗰啲周回啊，你諗下嗰啲周回有大部分都係呢個地系噶啦。 啊！ 即係佢嗰啲咔哩咔啦嗰啲雜魚啊，有幾多唔係地啊？大把地系。 唉，真系，但RBA 咧，最近玩情人節活動咧，因為啱好情人節活動佢90+加版咧，就啱好就係 moon cancer 原癌跡嚟嘅，結果就用靠 RBA 去拆周回。 哦，我抽唔到。 我其實我而家係無憾地齊曬所能得埋美斯角色咯。 抽唔到。我睇下下次復刻抽唔抽到啦。我今次呢、這個佢有四個，佢有幾多少新五星啊？睇下先啦，阿呂梅林啦、伊吹啦、RBA 啦，仲有冇新五星個？ 唔計貓機咯，貓機算唔算啊？ 貓機唔算，我淨係講泳裝入邊。 泳裝三個啫嘛。 哦，咁係道滿咯。 道滿唔算啊，道滿啦， 唔係道滿係舊角，但係佢都叫即係佢四個五，即係四個卡池咯。 黐線，我冇抽啊道滿，我唔係係深川智之 fans。 我抽到啦，總之係啦，我總之我就係抽到伊吹同埋道滿啦。 啲劇情就超級無聊， 他今次是北極定南極啊？ 北極啊！ 啊，北極係啦係啦，喺北極度畫開呢、這個，我唔知點。 泳裝樂園。 你唔知點解喺北極開泳裝樂園咯？ 雖然我真係吐槽呢嘢冇意思。 夏季啊，嗬，暑假嗬、 啊。雖然吐槽佢呢嘢冇意思，但係無啦啦插嘢，跟住中途又突然間又插翻之前嘅同人節活動喎。 唔係，佢係玩翻之即係佢玩翻之前呢近啫。跟住又唔知咩温泉啊。 要鬼屋咁樣。 但你不知道他做什么的。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又很莫名其妙的 RBA 的东西不好理解。还有最黑人憎就是什么你送的活动角你只三个你只有揀一个。 就算你有復刻你都只可以再揀多一个。 即是说你起码復刻两次你才齐了三个。喂大佬啊你为什么没有復刻三次还是你还要是。 还要他现在不是他还要现在很多活动都没有復刻到。 唔係有啲又咁係啊，因為有啲活動係莫名其妙地佢唔係有啲活動我唔發黑正常嘅，即係好似出國有一次聖誕節活動咁樣。 係佢二一年嗰、那個佢二一年啊文西都冇啦， 咪咯， 佢都冇復刻到啦。 文西嗰個其實又唔係太差啫，不過算啦。 唔係好似話踩到咩嘛？話佢完全基本上 copy 呢、這個咩大熊同嗰、那個恐龍嗰個嘛。 照抄啊！依我啲咁嘅衰格嘢。 就算啦，佢嗰個恐龍其實我都覺得有啲悶。 悶一般都悶不過不失咯，就咁講。 唉，但係點樣都好過今次。今次真係好無聊。咁多，其實佢今次啲角色我都覺得幾有幾即係都 OK 嘅。就算諗唔我唔係就係計五星角，我就係講即係佢四星角嗰啲有即係有啲都 OK 嘅。起碼佢今次呢個武則天佢變一係呢個大人版啦。 嗯。哎，好的，这个好的。 我觉得很香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真的喜欢武则天这个历史人物。 真香。 是的，真香。跟住那个什么阿里莎之前这个 哦 即是他之前那个 Face Equilibrium 那个女主角。 是的，是的，是的，他今次出这个 Avenger 角色嘛，听说就很香啦。但我抽不到佢相， 我抽到，我齊曬，今次係齊曬嘅，我連加利斯連冇想抽到加利斯抽到啦。 哦，加利斯我抽到，我好努力咁抽到，係啦。 因為今次我主攻係因為我 CB 一定 RB 一定要抽嘅，因為蘭登嘅關係。 嗯。 咁女梅林我一定咁依出我係一定抽嘅。 嗯。 即係結果就咩咧？我爭嚟爭去，唯一仲要爭就走星童子加嘅，唔係由無逼嘅所有角色齊曬噶啦。就係爭又即係好似我直田佳奈咁樣，我係爭艾雷基加勒啫嘛。 我佢應該有復刻㗎。 抽唔到又係抽唔到啊！其他嗰啲抽到係爭佢一個，硬係爭某啲角色中意角色，所以咧阿蘭登嗰出嚟就得蘭登啊，殺曬佢，成日都抽。 抽唔到。 我係好彩啦，抽到。 哇！但係真係好無聊咯，故事甚至乎你一講你一提加勒斯，我就一定要揦鬧。佢今次阿加勒斯喺泳裝度，佢通常咪有啲間唔時咪有啲即係好少少，可能有啲個人小故事咁啊。加勒斯就喺呢個泳裝活動嗰度就撞到阿摩根同阿巴賓同埋佢個養女，但佢係點？但佢結果係點樣咧？阿伊翠走出嚟，無啦啦喺度打氣，跟住佢就釋懷咗。佢仲要用啲好低能嘅理由去令到佢釋懷，叫佢釋懷咯。 唔好明咯， 我真系唔明啊！大佬佢话咩？有阵时都会叫错老师做妈妈。咁问题阿摩根佢系真系加利斯个老母嚟噶、哦，明唔明啊？ 唉， 真系好无聊，好无聊同好无聊。同埋阿道满咯，今次我又觉，我今次就觉得佢真系有，即系当然佢都系做坏人噶啦。但我亦都觉得佢真系有啲无辜咯，因为佢。啊，係啊，因為今次我哋搞事係阿伊翠嘛，佢真正搞事嘅係伊翠嘛。 嗯、 但係阿伊翠冇嘢嘅喎，即係冇任何人罰佢性，就反而係又係阿杜冇俾人罰咯。 男嘅冇人權啊嘛。 啊，同埋杜滿好多靈，佢今次出咗一件靈衣，但其實佢嘅立繪係有泳裝立繪啊，又有好似唔知兩個定三個立繪嘅 total。 總之就 佢唔係佢好型啊！佢花好多，佢立佢好花心機啊！ 係啊！ 但係嗰立佢如果真係出嘅話咧，話即係做死做死員工咯！ 即係當年呢個偶像活動啊，出咗11件靈衣，咪又咁出 黐線，做即係畫死即係畫死員工嘅，唉！好啦，跟住咧就係我有啲意外嘅意外就係、是每年行禮啊必有嘅就巨德巨德系列，咁就新邪馬台閣。估唔到會咁會出三人競座，我以為三人競座係 MPC 嘅啫，我真係估唔到，因為佢個因為成一雖然話三人競座好受阿劉木碧歡迎，喺女性 fan 玩家之中係超有人氣，但係我以為佢會係 MPC， 起碼至少唔會咁快出咯。但係估唔到就嚇舊年先出啫喎，今年就舊年先出嚟，今年就已經實裝啦，有冇咁快啊？ 咩啊？舊年？ 舊年定前年啊？ 前年啊？ 前年啊？哦，前年啊，記錯咗，三人。我抽到嘅三男競座， 抽佢一出即刻抽，我唔理佢有冇用，總之有我就抽。 雖然我抽，因為其實雖然我想抽千里，本來我諗住抽千里優嘅，因為一來就係咩《戰國鬼才》轉咗嚟他，同埋就係千里周力千里優個辣鐵啦，綠茶抹茶鐵啦，小鹿坐喺度。因為我 知嗱，你睇咩嘢叫做玩近啦？嗱，佢呢啲就係識玩近啦。佢話要消滅綠茶抹梯，跟住就個個都走去買綠茶落梯飲啊。 笑我笑到係真係笑到撲街嗰段係，同埋佢劇情真係意外就一嗰、那個細嗰、那個小正太，我真係以為羅麗嘅就正太嚟嘅。 然後、啊、好嗰段又一個新嘅 NPC 唔識得，有一個新嘅 NPC 啦。啊，今次除咗小正太，仲有嗰、那個眼鏡嗰、那個係 邊個啊？嗱。 唔係嗰次 哦，石田石哦，冇朋友，石田三成。我自己石田，我已經冇朋友 啦。我有瘦頭男，出咗瘦頭男，石田三成。 三成嗱，三成就有啲微妙啦。三成會唔會實裝，我就唔敢保證，因為但係自從有咗阿山南先生之後，我真係唔敢保證，唔敢話石田自暴富會唔會出咯？ 我睇下可咪兩年出一個咯，但佢次次活動都出新嘅，有香嘅。 唉，即係我睇見， 你諗下順勝出咗幾多次佢先至實裝到啊？順勝 係啊。你阿力高橋，你依敲唔知幾年啦，敲到個地板穿啦，佢先出啊嘛。咁跟住佢兩年出落算快啊！今次咁就唔敢講，因為佢之前仲有個高級進作， 冇再講。 太係咪佢出啲南國死人經驗值啲南國咧？太香啦！ 你真係唔係講笑啊，大佬！我真係好令人咬牙切齒。我一方面我好中意阿經驗值寫啲故事，要搞笑又搞笑，要認真又認真，跟住啲男角仲香到不得了。但係同我講 NPC， 不過唔緊要嘅，即係既然佢有沙男，即係佢件沙男競座都可以出得嚟嘅，咁我哋就即管即係抱下期待，睇下可唔可以兩三年出一個咯。 嗱，有依嗱，今次頭先我講一隻阿小正阿蛇啦，依、這個咧係真係一個木管，因為喺定基仔，大家淨係記得受賴啫嘛。 嗯， 大家係因為佢因為太陰影啊，佢太早死啊。 嗯， 阿蛇。 嗯， 所以咧，大家冇人諗到嗰、那個，因為大家印象中受擊嘅仔。是方人秀賴，是不會有人想到是另一種，他之前的秀賴還有一早死了他們哥哥的嘛，然後後來就說蛤，是他啊，然後好了，最抵死就是我覺得都是阿李優了，連他一開頭都吐槽的就是阿信長說，我認識我所知千里優是一個光頭大很高大的男人來的， 是啊， 然後又扯回阿李優 你又性轉啦、 啊！又性轉啦、啊，但係後嚟扯翻講呢個就係、是、又係受吉啲受吉嗰啲麻煩嘢，因為嗰段其實寫得幾好嘅，嗰段嘢係寫得阿受吉嗰啲，佢將受吉嗰種我要用咩？佢又唔係話嗰啲喜怒無常嗰種咁啊， 即係總之佢咪殺咯，話殺就殺咯。 而三成係冇，當然其實三成係三，其實三成要負責，而三成要佢阻止呢件事啊嘛，三成。 嗯。 咁結果就連牽連埋啲根本上唔關事人都扯埋落去啊嘛，嗰單嘢，即係其實嗰單嘢好嚴重，就係扯開就係講講就係、是、當嗰件事慘劇，其實純粹就咩啊？因為秀蘭出咗世。 嗯。 咁變咗 原本啊， 死啦！我唔記得咗佢實仔 個樣子。 樣子封死啦！唔記得，總唔記得，總之佢樣子。 樣子即係原本佢有個樣子，諗住做做成繼人噶嘛。 嗯。咁個樣子即係答問就係、是、有你有新生仔出嚟，咁個樣子梗唔夠，跟住你又殺咗佢。 你殺佢都唔，你殺佢都算 啦。要尋雞，就冇門抄斬。 豬狗族， 仲有嚟啲唔關事嘅，甚至因為嗰個因為學機係純粹招佢係。 佢原本即係諗，佢原本 都未夾佢屋企 噶啦，都未正式夾入去。 就咯，講下先嚟，講下先離譜啊嘛！你都未夾入去。 嗯。 依下即係大家睇就依個就係、是、你又嚟研究歷史嗰段歷史，大家覺得佢好離譜啊！真係真係完全係嗰個就係講你點講講唔通啊！真係。所以大家就火都嚟，即係叫做咩？ 即係可以完全可以理解點解會咁憤怒。 係啊，阿李優就係、是、李優就係佢同埋依個同埋受吉就係受吉衰格嘢咧。 嗯， 嗰啲嘢嘅一個綜合體啊，總之就受即係反受吉同盟嘅綜合體。呢、這個寫得好嘅，我覺得呢個設定寫得好嘅。區基啊，記得啦，最上二江個女啊，區基啊。 嗯， 佢係當時佢純粹係。意外地阿秀次關麥秀次記得啦，揾到啦。咁阿秀次謀反事件捲入去嘅啫嘛，佢就咩？佢都唔知未夾，未見到秀次。 嗯， 佢因為嚟到啱嚟到大阪，跟住因為當咗佢一人殺埋啦。 嗯， 阿三成佢自己都知唔啱，但係真唔好拒絕啊嘛。咁三成負責任嘅呢樣嘢。 嗯， 同埋三成都咁，我都覺得三成阻止佢都唔可能阻止得受吉嘅。咁又真 係講真，佢就算佢真係阻止，咪輪到佢俾人斬。 唔係佢唔會咁，因為對於石田嚟講咧，秀吉親就係秀吉係佢親過佢老豆。對秀吉嚟講，佢唔會話秀吉做乜佢都唔阻，佢都支持嘅。 嗯， 因為佢冇朋友啊嘛，石田自報父母朋友啊嘛。 嗯， 咁呢個就成個劇本寫得好。最後 之後最跟住即係解決咗事件之後嗰段玩嘢，亦都係寫得非常之 好正，好經驗值式嘅綠茶啲事件。跟住搞完之後，我會錄綠茶拿鐵。好啦， 點解會搞？因為佢日日飲綠茶拿鐵。 你叫阿李優沖綠茶拿鐵啊嘛。 嗯。 好啦，跟住就係好典型嘅水行禮萬聖節事件。水龙梁水壶演武，又是毫不意外地胜转。keep 到水准嘅万圣节，其实呢个胡闹程度基本上 keep 住一定好稳定，唔系特别好，都唔系特别差。 嗯， 反而之后亦都冇乜好讲咯，因为其实王飞虎我又唔好熟佢。 王飞虎系《封神演义》 唔好熟咯，我但系佢唔好熟咯，跟住 即係你中意《水浒傳》，或者中意《封神演義》，或者即係玩個相關類似嘅遊戲就，就會幾開心嘅。 幾開心啦！ 係啊，佢今次就其實主要佢今次都係胡鬧向噶啦，講真。 敷衍卓就真係小鹿坐喺度，好典型嘅。 因為酒毫太多，佢嗰啲毒酒嘅效力減到幾乎冇咗。 黐線，好似我一貫萬聖節式遊戲嘅風格。 最好笑係嗰個 boss 佢最後嗰段係自滅咯，幾乎等於係 唔係我幾欣賞佢嘅，最後大家以為一定打到大，結果就係自滅，胡鬧鬧嘅好快，我覺得仲好添，比胡鬧鬧。 但係佢今次出個五星閣又係嗰啲複合怪， 麻麻咯，因為我 佢唔係佢今次複合得係好，你話係咪好夾硬咧？我自己覺得就好夾硬咯，即係好似唔知。本身個角色係敷衍卓係啦，敷衍卓佢好似唔知都係剩翻一成，係啦，跟住另外九成都係嗰個唔知咩 角色 咩， 唔係咁 又係嗰啲唔知我唔記得希臘定羅馬嘅嗰啲妖精角色咁樣。 咁點都好過，咁點都好過阿九紋龍伊麗莎嘅阿九紋龍史俊得翻支棍，嗰條龍又係九紋龍史俊咯。跟住伊麗莎咯，羅莉伊麗莎咯，咁最啦連 連 Bilenta 都有埋啦，伊麗莎白。 嗯。 嗰日最強伊麗莎白系列，仲係但繼續堅持繼續貫徹佢嘅伊麗莎白系列，除咗除咗本原型同埋兩個卡米拉之外，全部送嘅。 嗯。 亦都從來未有冇五星嘅伊麗莎白。繼續貫徹佢非冇五星伊麗莎白嘅傳統。 冇所謂嘅。 唔緊要啊。 咁啊 ，cute 嘅又。 係啊。跟住咧，妖精騎士杯就冇嘢講，因為難得啊，松隆我七次嘅新角抽唔到。 好普通。 我中意松，我咁我中意松隆。 唔係，松隆呢把靚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因為佢第一個形態係機量，係即係呢個機械人，好佢好重機械人 feel。 同埋之前白犬尊已經出咗個原位潮啦嘛。 唔係啊，但係因為佢嗰、那個大家其實期待佢可能好似SX 咁樣咧。佢第二個形態係半機量，跟住第三個形態係除曬啲機除曬個海甲啊嘛，但係佢第二個形態已經係除海甲啦， 太早啦， 係啦，除得太早啦。你知唔知我見到啲 YouTuber 抽咧係好唔係好想抽咯？明唔明啊？ 我想抽噶。嗱咁樣講，咁就依、這個就。又是拆箱啦，結果今次都係拆了7億到啫，因為 不過今次個短故事咁，我覺得 OK 搞笑嘅，咁就算啦。 係咯，咁就 OK 啦。跟住就好啦，跟住就係最後2023年啦，講埋先啦。因為其實依個2022年就係最比我想中仲早一截實裝嘅女教皇。估唔我幾中意嘅依個角色係 OK 嘅。 OK， 因為佢當初出嚟嗰時，佢嗰個 style 係。好 Lula， 一估得睇佢知系 Lula 嚟嘅。 嗯， 佢出嚟都 OK 啦，角色就唔好强，剧情都得嘅。剧情就形容系咩？女教皇嘅大型幕间咯。 嗯， 因为佢呢个角色好特别嘅。佢系一个不断一幻想中幻想出嚟嘅角色好多都系，但系佢话但系冇好少好似佢咁样俾人咁强烈否定佢存在。 嗯， 因为就算系亚西王咁样，大家都知道幻想出嚟角色噶，但系。每人去好刻意否定佢存在啊嘛，但系女教皇嘅存在一定要否定，因为如果唔否定嘅就好麻烦。 嗯， 所以变成咗就一个幻想出嚟角色，但系佢但系冇人，但系佢又但系又俾人要否定佢存在，就系佢创造出嚟，但系要消灭佢嗰种矛盾嘅存在。成个目的就反映佢一样就系咩？我希望有希望有人记住佢存在，有一样嘢证明咗佢嘅嘢又爱戴佢，结果有一个咁嘅像出嚟。就係咁樣啫嘛，其實成個莫吉就反映女教皇喺嗰種矛盾嘅心情。 嗯。 咁最後又解，即係最後一定係拯救佢、解決佢噶啦。依啲。 嗯。 OK 啦，依個莫吉我覺得又都還可以嘅。 我冇，只不過係有呢個 Avenger 同呢個阿加皮嘅聯合演出咯。 哦，芝士惡魔聯合演出，但係佢嗰個超高難度關係近年來最 hea 嗰個咯。 我冇玩。 因為好簡單，就係純粹就咩咧？用全體寶具狂打得噶啦，連打連打連打，咁好簡單就係、是，因為我水著 E 吹啊嘛。 啊係啊，我記得我有打嘅，因為太簡單。 係太簡單，連打連打連打，咁我就換曬朱古力啦，咁就叫做攞齊曬咁嘅嘢就 OK 啦。咁就錄音黑就白情就應該，因為今年有冇白情咧？我懷疑緊，應該可能有，都可能冇，真係唔知。因為而家白。 我都已經冇期待啦！我連你諗下，我連主線都係 hea 住咁打嘅時候，我白情我真係冇乜期待。 今年會嗱最後啦，今年主線會點咧？今年應該會有斷章，會有個斷章嘅。 就章嘛。 就章咯，就章咯，今年，因為你就章，我覺得佢咬拖兩年。 啊，係喎，保底我哋講咗未？ 保底係啊，每年今年即係有保底，舊年保底係舊年開始嘅事咩？天井。好像不是吧， 保真是不是22年的， 更早就讲过了，保奶也讲过了，好像讲过 了。是的，那不讲了。 不讲了，因为今年其实都是又送石，今年全靠周年送石呢，送到基本上不用货金抽石所有角色那么滞。 是的，基本上你升满角色就送石。 几好好好写呢样嘢。好啦，咁今次嘅2022年回顾到此结束啦，希望下年24年会回顾嘅时候会。會多幾個奏章咯，唔好淨係有一個兩個咁樣繼續同埋，活動你 唔好再俾我，唔好再揾應鄭光寫啦。 活動你算，我活動我有你啦。 但主張你都係揾東出搞開佢啦。東出雖然都係賴嘢嘅，但係起碼東出相對講安全係數比較高。如果你阿蘑菇唔肯寫嘅話，一係東出，一係揾三元城，只係一個啦。因為三元城肯寫嘅，你揾佢嘅話肯寫嘅。 嗯， 雖然佢而家仲寫緊二世大冒險。 好啦，或者出下啲復刻啦，我都 OK 嘅。 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多謝各位收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